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十三章，格兰芬多对拉文克劳，第三十九集。 哈利加快速度，眼睛盯着前面那个金色的小点，可是一眨眼间，秋章凭空出现，挡住了他。 哈利，现在可不能做善事， 伍德吼道，因为哈利猛一转身避免相撞。 如果需要，把他从扫帚上撞下去。 哈利转脸看见了秋，他脸上带着笑容，飞贼又消失了。哈利把火弩箭往上一转，很快就升到了球场20英尺的上空。他从眼角看见秋在跟踪他，秋已经决定自己不找飞贼，只管留意哈利。好啊，如果他想跟踪他，就必须承担这样做的后果。哈利又一个俯冲，秋以为他看见了飞贼，想赶紧跟上来。哈利突然停止俯冲，秋章却刹不住，一个劲儿地往下降落。哈利再次像子弹一般飞速上升，于是他看见了，第三次看见了，飞贼在拉文克劳那边的球场上空闪闪发光。哈利加速，在许多英尺之下，秋也跟着加速，他要赢了。飞贼眼看着就要到手了，这时，秋大喊一声，用手指着。哈利分了神，低头看去，三个摄魂怪，三个又高又黑、戴着兜帽的摄魂怪，正抬起头看着他呢。哈利没有停下来思考，他把一只手塞进球袍紧口，抽出魔杖，大吼一声：“ 虎神护卫！” 一个银白色的庞然大物从魔杖尖上冒了出来，哈利知道他径直射向了那些摄魂怪，但他没有停下来细看，他的头脑仍然奇迹般清醒，眼睛望着前面，快要到了。他伸出那只仍然抓着魔杖的手，正好把那挣扎着的小飞贼团在了手指间。霍琴女士的哨声响了，哈利在空中转了个身，看见六个深红色的模糊身影朝他飞来，接着队员们都在使劲地拥抱他，弄得他差点从扫帚上摔下去。他听见了下面人群中格兰芬多们的喧嚣：“ 真是好样的！” 伍德一遍又一遍地喊，艾莉亚、安吉丽娜和凯蒂都亲吻了哈利，弗雷德一把抓住哈利，哈利感觉脑袋都快掉了。在一片混乱中，队员们总算降落到地面，哈利离开扫帚，抬眼看见一群格兰芬多支持者们正飞快地跑向球场，跑在最前面的是罗恩。没等反应过来，哈利就被欢呼的人群团团围住了。 赢了！ 罗恩喊道，使劲把哈利的胳膊举向空中。 赢了！赢了！干得漂亮，哈利！ 珀西显得很高兴，说道， 我赢了十个加龙，对不起，我得找到佩内洛。你可真棒啊，哈利！ 西莫菲尼干嚷道：“ 实在太精彩了！” 海格在格兰芬多人群的头顶上粗声大气地说：“ 那个守护神很像回事。” 一个声音在哈利耳边说。哈利一转脸，看见了卢平教授，他显得既担忧又高兴：“ 摄魂怪根本没有影响到我。” 哈利兴奋地说。 我什么感觉也没有， 那是因为他们不是摄魂怪。 卢平教授说， 你过来看。 他领着哈利走出人群，来到能看到球场边缘的地方。 你把马尔福同学吓得够呛， 卢平说。哈利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，在球场上跌坐一团的是马尔福、克拉布、高尔和斯莱特林队的队长马库斯·弗林特，他们正手忙脚乱地从长长的戴兜帽的黑袍子里挣脱出来。看样子刚才马尔福是站在高尔的肩膀上来着。麦格教授站在他们身边，脸上的神情十分愤怒。 可耻的诡计， 他喊道， 卑鄙懦弱，想给格兰芬多队的爪球手使坏，罚你们每个人都关禁闭，斯莱特林扣除50分。我要跟邓布利多教授谈谈这事，澄清是非。啊，他来了。 要说有什么能给格兰芬多的胜利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，那就是这一幕了。罗恩从人群中挤过来，跟哈利一起注视马尔福挣扎着从袍子里脱出身，而高尔的脑袋还缠在袍子里，他们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。 快点，哈利！ 乔治匆忙挤过来说：“ 联欢会，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，现在！”好嘞， 哈利说，觉得自己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。他和队员们仍然穿着深红色球袍，领头走出体育场，返回城堡。感觉就好像他们已经赢得了魁地奇杯。联欢会开了一整天，又一直延续到深夜。弗雷德和乔治·维斯莱消失了几个小时，回来的时候怀里抱着一大堆黄油啤酒、南瓜汽水和满满几大袋蜂蜜公爵的糖果。 你们怎么弄到的？ 乔治把薄荷蟾蜍糖抛向人群时，安吉丽娜·约翰逊问道： 靠了月亮脸、虫尾巴、大脚板和尖头叉子的一点帮助。 弗雷德对着哈利的耳朵低声说，只有一个人没有参加庆祝活动。赫敏这时居然坐在墙角，埋头阅读一本名叫《英国麻瓜的家庭生活和社交习惯》的大部头书。弗雷德和乔治用黄油啤酒瓶玩起了杂耍，哈利离开桌子朝赫敏走去。 你没去看比赛吗？ 他问赫敏。 当然去了， 赫敏说，他连头也没抬，声音尖得奇怪。 我很高兴我们赢了，我认为你的表现确实很棒，但我需要在星期一之前把这本书读完。 来吧，赫敏，过来吃点东西。 哈利一边说，一边看了看那边的罗恩，不知道他此刻情绪是不是特别好，能够跟赫敏握手言和。 我不能，哈利，我还有422页要读呢。 赫敏说，他此刻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歇斯底里了。 而且， 他瞥了一眼罗恩， 他也不希望我参加。 哈利对此无话可说，因为罗恩偏偏在这个时候大声说道： 如果斑斑没被吃掉，就可以吃几块这种乳汁软糖苍蝇了，他以前特别喜欢的。 赫敏哭了起来，没等哈利再说什么或做什么，他就把大部头书夹在胳膊底下，一路哭着跑向女生宿舍的楼梯，消失不见了。 你就不能饶过他吗？ 哈利小声问罗恩。 不能， 罗恩一口回绝。 哪怕他表现出一点难过的样子也行啊，可是他死活不承认他错了，这就是赫敏，他仍然不当回事儿，就好像帮班出去度假了什么的。 到了深夜一点，麦格教授穿着格子衬衣，戴着发网出现了，他坚持叫大家都上床去睡觉，格兰芬多的联欢会这才散了。哈利和罗恩上楼回宿舍，一路仍在谈论着比赛。终于，精疲力竭的哈利爬到床上，把四柱床的帷帐合上掖紧，挡住月光，平躺下来，觉得自己好像立刻就进入了梦乡。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他肩上扛着火弩箭，跟着一个银白色的东西走在森林里，那东西在前面的树丛里迂回穿梭，他只能看见他在树叶间忽隐忽现，他急于赶上他，便加快了速度，可是他走得越快，前面的东西走得更快。哈利跑了起来，听见前面的蹄声也在嘚嘚地加速，现在他是全速奔跑了，前面传来飞奔的蹄声，然后他转了个弯，来到一片空地上。 不， 哈利猛地惊醒，好像脸上被人打了一下似的，他在黑暗中辨不清方向，胡乱地摸索着帷帐。他听见周围有动静，西莫·斐尼甘的声音从房间的另一边传来。 怎么回事？ 哈利好像听见宿舍的门砰地关上了，他终于找到了帷帐的开口处，把他们拉开。就在这时，迪安·托马斯把灯点亮了。罗恩坐在床上，帷帐的一边被扯了下来，他脸上的神情极度恐惧。 布莱克，小天狼星布莱克，拿着刀。 什么？ 这儿，就在刚才，用刀刺帷帐，把我惊醒了。你能肯定不是在做梦，罗恩？ 迪安问。 看看帷帐，我说的没错，他刚才就在这儿。 大家手忙脚乱地下了床， 哈利首先奔到宿舍门口，他们顺着楼梯跑下来，身后一扇扇门打开了，睡意朦胧的声音追着他们问道： 谁在喊？ 你们在干嘛？ 公共休息室里，未燃尽的余火放出些许亮光，到处都乱糟糟地扔着联欢会的东西，没有人。 你真的不是在做梦吗，罗恩？ 我告诉你，我看见他了。 这么多声音是怎么回事啊？麦格教授叫我们都上床睡觉。 几个女生从楼上下来了，裹着衬衣，打着哈欠，男生也在不断拥来。 啊，太棒了！我们继续联欢吗？ 弗雷德维斯莱兴高采烈地说：“ 所有的人都上楼去。” 珀西匆匆走进公共休息室，一边说话，一边把男生学生会主席的徽章别在睡衣上。 珀西，小天狼星布莱克。 罗恩胆战心惊地说： 在我们宿舍拿着刀子把我弄醒了。 公共休息室里一片寂静。 胡说， 珀西神色惊讶地说： 你吃的太多了，罗恩，做了噩梦，我告诉你。 够了够了，别再说了。 麦格教授回来了，他重重地关上肖像洞门，走进公共休息室，怒气冲冲地四下张望。 我很高兴格兰芬多赢了比赛，但是这也太过分了。珀西，我原指望你能管好大家呢。 这不是我批准的，教授。 珀西说，气得胸脯都鼓了起来。 我正要叫他们都上床睡觉呢，我弟弟罗恩做了一个噩梦。 不是噩梦。 罗恩嚷了起来。 教授，我醒了，看见小天狼星布莱克站在我床边，手里拿着刀。 麦格教授吃惊地瞪着他。 别丢人现眼了，威斯莱，他怎么可能通过肖像洞口呢？ 问他。 罗恩举起颤抖的手指，指着卡多根爵士肖像的背面说道： 问他有没有看见。 麦格教授怀疑地瞪了罗恩一眼，推开肖像走到外面。公共休息室里的人们都屏住呼吸听着。 卡多根爵士，你刚才有没有放一个男人进入格兰芬多塔楼？ 当然有啊，尊贵的女士。 卡多根爵士大声说。公共休息室内外一片惊愕的沉默。 你真的这么做了？ 麦格教授说。 可是口令呢？ 他有口令。 卡多根爵士骄傲地说。 有一星期的口令呢，我的女士，照着一张小纸条念的。 麦格教授从肖像洞口钻了回来，面对呆若木鸡的学生，他的脸白得像粉笔一样。 是谁？ 他声音颤抖地问。 是哪个十足的笨蛋写下这星期的口令到处乱扔？ 一片沉默中响起一个战战兢兢的细小声音，纳威·隆巴顿慢慢地举起了他的手，他从脑袋到穿着绒毛拖鞋的脚趾都在发抖。